哎，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啦。咁啊，城寨人问就话，点解冇阿细良？大家可能唔记得咗啦。三个月前开始咧，政治咖喱饭咧就有改革啦。就逢星每个月嘅第一个礼拜五晚咧，我同阿细良商量过咧，就邀请年轻同埋素人嘅区员咧上嚟同大家一齐交流嘅。吓，咁今晚咧就有两位嘉宾吓，包括咗中间啊，新民主同盟西贡区议员黎铭泽。 我叫 Jackie， 大家可以叫 Jackie。 系啊系啊，咁啊，跟住喺黎铭泽隔篱咧，同样都系西贡区议员，系素人区议员蔡明熙。 系，大家可以叫我蔡仔。 系啊，大家可以叫蔡仔。咁啊，大家会见到，咦？点解唔见阿谭海邦咧？同埋今晚点解我哋三个靓仔都戴口罩咧？系有原因嘅，因为咧，事源咧喺八月二号咧，我同阿谭海邦咧就去呢个医管局嗰度抗议请愿啊，关于呢大陆嘅人员嚟到香港做檢測咁樣嚇，咁就嗰日咧嘅訪問咧，原來就係其中一位攝影記者咧就及後確診咗啊，咁佢之前應該係有嗰陣時應該係潛伏期，之前咧係訪問另外一個確診者咧，係導致到感染，咁所以咧我就同阿細良同阿譚海邦商量過咧，因為係喺室內做節目，咁啊密閉空間，咁如果好似平時咁唔戴口罩咧，就有一定風險啦，咁所以我亦都同阿 Roy 即係譚海邦商量過咧，不如今晚我一個人嚟嚇，咁跟住同兩位嘅嘉賓又坐開啲，又戴口罩咧，咁就一方面令到個節目可以繼續，另外一方面咧就盡量將個風險係一個可以控制嘅範圍。咁啊，希望大家安心，好唔好啊？ 好 嚇，咁啊，新鮮滾熱辣啦！今日下晝三點呢個777嚇，林鄭啊開記招啊，大家應該都會睇到啦，就話推行兩個禮拜之後咧，就有一個叫全民自願性嘅全民檢測啊，係嚇。咁你聽到一個新聞點啊？ 其實我會覺得呢一樣嘢係有機會係鋪路嚟嘅， 鋪路 即係嚟緊之後有機會。佢雖然而家就話唔係強制性啦，咁但係其實佢如果個喺佢眼中成效唔好，咁個疫情以佢哋而家個佛系嘅抗疫嘅話，其實未必會即係可以減低。咁佢就會可能要求你一定要驗完啊，先俾你去搭車買信咁樣。半強迫式，令到大家最後都要去驗，而裏面的一些基因啊，或者一些嘅檢測完之後，其實大家都不信任，因為佢都是指定了三間，即係中國的公司去做，你都冇辦法去選擇，你不去呢些地方去將你的樣本交俾佢哋。 林鄭就有一個記招嗰度講，就話哇，有些香港人包括即係我被佢批評啦，同埋譚海邦去抗議請願，就話有些香港人咧就將這個嘅政治凌駕公眾安全，其實就林鄭啊查喊捉查啊，城寨人都心水清啊，我哋未開始節目已經喺度討論啦，強制啊俾都唔去都唔去驗啊，更加唔係強制啦，邊啲人會去驗咧咁樣係。咁啊，大家知道啦，啊，嗰三間嘅俾林鄭親手陰點，冇經過程序公義，冇呢個公開招標嘅大陸嘅中資公司咧，背景係好惡劣嘅，又有董事啊，即係曾經涉及呢個 DL 嘅毒針案啦，又有係七月廿三號成立咗啱啱兩個禮拜嘅化驗所嚟嘅，以前個母公司咧其實就係驗車嘅，就從來冇做醫療測檢嘅，更加係有一個更加恐怖咧，華大基因咧即係同一系嘅公司咧，就正正係喺新疆嗰度咧係去即係攞新疆人嘅 DNA 嘅樣本咧，就去做俾中央政府去做大規模嘅一個嘅監控嘅，咁所以香港人點會安心呢？而家仲唔得要死啊！而家講嗰個嘅全民測點咧，而家唔係講我哋香港人而家即係較為適應或者認為係準確啲嘅嗰個叫深喉唾液測試啊，去用嗰啲叫咩啊？鼻咽或者口咽嘅拭子樣本收集方法，係要揾支棍咧，係撩入去自己個鼻或者個口腔裏邊咧，係刮啲嘢出嚟咧，係去做收集樣本嘅。呢個本身係一個醫療嘅程序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做得唔理想嘅話咧，就即係甚至乎會容易整受傷嚇。咁所以我會認為，即係林鄭呢個，我覺得係即係真係包藏禍心嘅一個所謂免費全民檢測嚇。咁啊，所以我係公開呼籲城寨人好，香港市民又好，你諗清諗楚。到底是否可以承擔得起這個這樣的風險，甚至乎呢自己本身的個人私隱啊，自己的 DNA 樣本日後會不會被林鄭政府送終，又或者 是送去不知哪裡，她雖然口口聲聲出來發聲明就說，我們不會將這些資料送終啊，這樣是，但是真的想清楚，我自己不會做， 我亦都呼籲我啲朋友唔好去參與呢個嘅全民檢測，寧願現兜兜自己拎錢出嚟咧，係去揾私人診所或者係香港嘅醫院係去做測檢咁啊算。 嗯， 我都同意啊，因為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最主要嘅問題係。因為其實政府同埋即係市民之間嗰個信任，其實喺即係舊年一路去到而家，其實係逐步係已經係即係冇咗嗰個信任啊！即係民無信而不立，根本上即係呢個信任一旦冇咗之後，其實係好難再重新去建立翻。其實根本上市民係會有一個合理嘅懷疑，究竟我嘅個人資料係唔係可以得到一個合適嘅保護咧？究竟我嘅 DNA 會唔會得到一個合適嘅處理咧？究竟即係？即係內地嗰邊會唔會係妥善去處理呢一啲嘅樣本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懷疑係好合理嘅。咁但係即係有啲建制派又走出嚟即係質疑話：哦，你咁樣係即係你啲批評係違反國安法咁樣之類。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好荒謬，因為其實合理嘅懷疑嚟嘅啫。呢啲係只不過係合理嘅懷疑。 係啊，我前日咪又係同阿譚海邦走去維景酒店，即係嗰七個。大陸的檢測人員下榻的酒店門口嗰度係去提出質疑咯，開記招咯嚇。梁振英呢、這個藍絲廢老689出埋聲添啊，走去批評我哋啊。特區政府就深夜又係發聲明，就話有人去干擾滋擾呢啲大陸的檢測人員啊。其實係即係我哋嘅政府係獻媚到不得了嘅，係你有冇見過？陳肇始，你有冇見過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曾國衛在過去嗰幾個月，我哋嘅香港嘅醫護人員做到一撲一碌，撲心撲命係去即係喺醫院裏邊、喺急症室裏邊、喺病房裏邊係去幫啲病人嗰陣時候，有見到我哋嘅官員去慰勞佢哋啊？ 冇，又燒賣食咯，嚇， 淨係俾燒賣咁大把咋？ 其實即係佢哋就係有事就醫護，冇、事就叫你做黑醫護，係 啊， 即係好荒謬 啊！你睇下擺出嚟。就話嗱，我而家求助於中央啊，我哋可以取代你噶，喺大陸引入啲檢測人員啊，大陸引入啲醫護啊，今次啊藉著防疫之名、防疫抗疫之名咧，其實你問我就真係唔係幫香港人啊，其實係即係暗藏一啲嘅政治議程嘅係。 同埋其實佢喺個公共衞生裏邊個角度都冇乜著數，因為其實你有好多城際人都有講到，你嗰刻俾完樣本俾咗佢驗啦，唔代表你之後唔。冇事噶嘛，你可能行出街買個嘢搭個車，跟住受感染，咁其實你嗰個健康碼又好，話嗰個陰性嘅報告其實冇乜太大意義。咁另外其實之前你同即係阿譚偉邦去到個酒店，其實一個好好嘅 welcome， 俾佢感受得到香港嘅制度優勢，就係可以有唔同嘅人係表達和平咁表達意見。呢一個係香港嘅制度優勢，即係佢喺中國可能真係冇感受一個呢一啲嘅言論自由又好，或者傳媒嘅採訪自由又好。咁呢一啲嘢其實相對上應該係比陳肇始佢哋送扎花俾佢更加。知道原來香港的生活是怎樣，他要感受得更多。 你看看我們沒有聽過任何一位香港本地的醫護人員，又或者是醫學權威，又或者是專家走出來說，香港現在這一刻是需要做全民檢測的。因為醫護人員就是說，如果你想增加個檢測量是去做防疫抗疫呢，就是硬件的問題，硬件不足的。政府其實根本應該是投放資源去增加啲硬件，去幫啲醫護人員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第二，全民檢測就是話你能不能夠做得到750万啊？使二三十億至到60億以上是很短時間去做。如果你做不到的話，香港的醫療資源更加有效地係去投放咧，其實就係喺啲高危的社群，即係好似慈雲山啊、黃大仙啊，同埋高危的社區嗰度做大規模嘅測檢咧，先至係會幫得到手嘅。即係就係話嗰座大廈有人確診，咁就全座即刻係去做。咁你好過而家突然之間就啊！有七個大陸的檢測人員來到香港，用七日的時間就決定要幫二三十萬的人香港人去做啊！其實根本這些唔該你，我哋香港的醫護，我哋對佢有信心，信得過佢哋。 同意 啊！你喺大陸嘅醫護人員，唔該你啦，心領啦，咁樣係唔好嚟搞我哋啦。等我哋嘅醫護自己去做翻我哋應該即係幫香港人做防疫抗疫嘅工作好過啦，係嘛？ 即係佢有少少將內地嗰套即係形式主義即係搬咗入嚟啊！即係感覺就係好似就即係為做而做咯，有少少。即係我自己覺得係真係冇必要咁樣做。 同埋我哋即係服務嘅社區，其實都有一兩棟大廈都係有一啲即係確診嘅個案，但係到而家其實衛生署都係仲未嚟做一啲嘅即係取樣啊，或者成棟大廈去做。 係咯， 其實呢一啲嘅 quota 其實應該係俾啲大廈嘅即係人去令到佢相對上有信心啲，而唔係好似喺茫茫大海嗰邊抌咗落去，而去令到其實而家高危人士數科高危人士，佢哋檢測可能係講緊百分比係4%、0.4%定係0.3%，其實好低嘅啫，即係揾到嗰個陽性嘅比例，所以其實係。個意義真係唔大。 你睇由一月到而家，林鄭有邊件事係有效率嘅？你睇叫封關封到而家都冇封。二月至六月放入咗境外嘅人士免檢疫免隔離29萬、嗯啊、叫佢派錢派得好慢，係咪啊？叫佢做第一期嘅第二期嘅防疫抗疫基金，能唔能夠做埋第三期咁、嗯、樣？又係做得好慢，係咪啊？即係遲遲唔肯係去即係減少嗰啲33類嘅豁免境外人士，而家、啊、突然之間話呢個7日之內呢、這個7名嘅大陸檢測人員嚟到之後，又突然之間推出呢個2個禮拜之後推出呢個嘅呢、這個嘅全民測檢，啲、嗯、建制派保皇黨啊嗰班。立法會在九策啊，今朝開記招仲走出嚟話日後要推行呢個健康碼，咁所以開頭節目咧，我哋有城寨人就好心水清啊，佢話係啊，如果你多人啊自愿送頭啊，走去參加今次呢個全民測檢啊，多人參與去到一定程度咧，政府就會推出呢個健康碼噶啦，咁大家就真係諗清楚啊，嗱嗰啲藍絲都係啊，你咁支持政府，唔該你用行動。去支持啊！如果你真係支持政府嘅話，係咪自己走去新鮮事卒走去做咗呢個叫做鼻咽喉咽咩鼻咽口咽嘅拭子？ 鼻咽拭子檢測。 揾何君瑤去做先咯。 係啊，嗰班人啊，應該佢哋自己去做啊！啊啊啊！麥美娟啊，麥美娟啱啱早前咪又係俾個感染咗嘅記者訪問噶嘛？有線嘅記者佢自己啊走去做測檢啊，係做多次啊！唔該你，如果你支持政府嘅話，咁樣係。好嗱，咁啊，今晚嘅大嘅議題啦，就係講話呢個，即係琴日突然之間新聞啊，即係哇，好重手啊，已經係我哋以為 TikTok 用咗我哋個幾兩個禮拜去觀察，即係特朗普政府或者特朗普嘅即係一眾嘅官員咧，點樣係去制裁呢個 TikTok 啊，迫使佢係去出售啊、賣盤啊，TikTok 又即係企喺一個兩難嘅地方啊。昨天一出手是去做这个叫做什么 行政指令。 行政指令再加这个由蓬佩奥公布的这个 Clean Path, Clean Network,、嗯、即是叫做正网行动。那就呢就呢令到不得了了。令到呢擊中了要害呢是去封殺这个即是中国、啊、不单止是这个上网的 Apps, 还、嗯、有这个的应用程式、有这个、商店啦、电信商啦、云端服务啦，还要铺在海底的、啊、这个华为海洋网络公司、啊、海底的那些电网呢都是要有这个的净网行动包括的，那个范围呢是大到無比的、 嗯 啊、很厲害的、嗯、所以學者就會說這個不只是 TikTok 了，因為受影響甚至乎被點名的企業呢、早前的華為啦、TikTok 啦，現在去到應用程式、啊、即是中港台甚至北美洲都很多人用的 WeChat 啦，電信商就有中國電信啦、雲端的服務這個又是厲害了，阿里巴巴、百度、中國移動、中國電信、騰訊電纜咧就係呢個華為海洋網絡公司，呢、這個華為海洋網絡公司咧喺早前咧係俾美國傳媒咧係揭露出嚟咧，佢鋪設啊負責鋪設嘅海底嘅網絡嘅電纜咧係高達100條，100條等於幾多？係咩概念咧？係佔全世界呢啲海底嘅網絡嘅電纜嘅1/4啊！咁你就會知道今次美國嘅出手點解我哋會今晚嘅主題講就話呢個叫數碼圍堵啊！數碼圍堵有啲外國美國嘅學者甚至乎話，而家因為美國政府出手係去反制。这个中国大陆自己建立的那个数码长城现在是反制的，要推翻这个长城，要去和他的盟友呢是去避免这些这样的、中国的、电信商啊、中国的 Apps 啊，是去入侵他们那个的 國內裏面的情況。 其實之前即海底電纜呢個問題，即香港都有上過新聞，就係、是 啊、 美國就話叫停啲公司去再鋪一次新的電纜嚟香港、因為本身其實香港離將軍澳其實喺即工業村附近有好多嗰啲數據中心，佢做嘅嘢就係想即個電纜會由即美洲駁嚟香港，跟住先去到亞洲其他地方。咁、但係佢都叫停咗，因為佢都覺得呢一個係好大嘅即風險，即究竟中國會唔會其實可以用埋香港去做一個白手套嘅角色，去即攞咗一啲資訊啊資料咁樣。咁同埋其實即中國王毅外交部長講嘅嘢都好笑，因為佢就話美國都係霸凌佢啊，美國自己都真係竊聽人哋啦、監控人哋啦，跟住又講翻斯諾登嘅事件。咁但係其實斯諾登事件係好大嘅唔同，就係、是、美國人佢哋享受言論自由，佢哋有個自由嘅思想。 係啊，你都有斯諾登啦，有咩咁乾淨啊？你 clean network， 你自己滿身都係污穢嘅咁樣，竟然玩緊 network 咁樣係。 但係佢個人係佢係做嘢之後，但係佢見到又唔啱。有需要講出嚟地方，而佢去走出嚟講翻呢個事情出嚟，而唔係好似中國咁樣，中國就每個人只可以享受一生人一次嘅言論自由。當你享受完之後，你就冇噶。咁、那個環境好唔同，而中國其實某個程度上佢係一個好總體性嘅，佢自己都同自己講佢係一個總體主義噶嘛，即係成個國家係一個整體咁樣，唔分佢係一個。究竟是官方啦，一個民間啦，其實可能都係已經 band 埋一齊，所以其實成個總體咁樣去自己咁樣睇自己國家啦，咁所以其實好難怪外國咁樣去當你哋啲公司都係有唔同嘅即係政府嘅背景 係 好。 即係佢係成班人係擺埋一齊攬炒咗，成件事就係、是、即係被人即係被逼綁埋一齊。可能佢本身個企業都未必想係即係受到一啲負面嘅影響，但係基於即係話美國本身佢對於呢樣嘢個疑慮，所以基本上佢哋都冇辦法。去即係擺脱到呢個嫌疑咯。 根本就係中國大陸，你會見得到佢點解從來都係一個笑話，即係喺呢啲即係好似話翻人哋，你都同我一樣污糟嘅啫，或者你比我會更加污糟，你講咩即係潔淨網絡啊咁樣係。但係我哋只要睇下，即係大陸對 Facebook、Google、YouTube 呢啲嗰個內容嘅審查限制啊，又或者根本就。令到大陸人係用唔到呢啲嘅話咧，就係而家只不過調翻轉頭啫嘛。早前就係揾 TikTok 嚟開刀，即係特朗普嚇，或者特朗普嘅政權揾 TikTok 嚟開刀，而家就全面係去話要即係要搞得乾淨啲嚇，即係透過呢個叫做 Clean Path 啊、Clean Network 啊、Clean App 啊、Clean Store 啊，即係一個咁樣嘅計劃係去重新地去執正佢啫嘛。就係頭先 Jackie 講。是涉及到因為內容審查嘛，是你中共會有內容審查嘛，不單止有內容審查，好像你 TikTok 那樣，個子公司是在這個的美國，但是母公司是在大陸，那你又要整一些法規出來呢，限制這些子公司，就說限制了呢，他要將客戶的資料是去輸送回去大陸那裡嘛，那你才會令到美國特朗普或者是蓬佩奧去講，佢有一個好正路嘅一個嘅講法，就係話我擔心我的國民嚇、去使用呢啲 apps， 使用呢啲嘅雲端服務嘅話咧，佢嘅個人私隱，佢嘅網絡安全係受到影響啊嘛嚇。TikTok 15秒嚇，後生仔用嘅啫，咁樣係嚇，咁啊，但係因為咁樣佢可以收集到大量嘅大數據，係去用喺網絡監控呢啲咁樣嘅情況嗰度咯。 其實我想它配合那些 AI 的技術，其實它是可以收集到很多分析出來的數據，譬如本身那個人的喜好也好，或者是它一些更加即是或者做一些心理的分析，或者是一些宣傳方面的攻勢，即其實它可以綜合是有一個配套地去做一個作為一個戰略都是可以的。 它批評它就是說利用 TikTok 或者利用 WeChat 或者利用其他的Apps 啊、應用程式啊，咁係去配合大陸嘅大外宣，再加埋佢即係好似噴泉式出嚟嘅 fake news 啊、假新聞啊，例如係將過去點樣啊，話嗰啲明明係明買明賣俾澳洲嘅一啲嘅防疫抗疫嘅物資，就聲稱話係捐贈啊，為中共喺國際政治舞台上面去洗白啊嘛，係佢哋就係做呢啲咁嘅嘢啊嘛，只不過好似軟實力咁樣，或者透過呢啲軟景啊、 軟件啊，即係呢啲咁嘅網絡上邊，即係大量嘅資訊係去做呢啲大外宣嘅工作咯。 同埋呢啲 apps 其實有陣時佢係會問你攞得好多嘅資料，即係通訊率啦，可能要攞你部相機啦，甚至係攞唔同嘅 apps 嘅一啲資料。咁其實佢都有機會，其實你可能識咗佢之後，但係佢背後運行緊，或者將你嘅一啲機 data 又好、相又好，甚至 location 去上傳翻去，其實佢分析大數據又好，甚至去攞你裏邊嘅資料，其實都係可以。咁呢啲都好多嘅，好似後門咁樣，去俾可能中國咁樣，佢一個完全黑暗、唔透明嘅地方，其實佢可以點樣利用呢地方，都係一個隨隨便去做。而另外其實講 WeChat 都有一個得意嘅地方，就係、是、WeChat 喺美國嚟講，好多時候都只係華人社區用，即係佢哋可能講緊美國有300万個微信嘅用户啦。咁其實即係華裔人口大概480万左右，美國。咁、其實變成 2013年嘅300万，去諗下係2013年嘅300万，已經佔咗咁多咯。 但係你可以見到就係其實美國都好驚一樣嘢，就係其實你呢班人嚟到美國之後，其實係咪真係接受美國嘅一套價值，或者去進入翻個社區？我你見其實而家2020美國做 census 嘅時候，佢哋好著重註明就係佢點樣去令到呢一班華裔嘅人唔好再攏埋喺自己嘅社區，唔好攏埋喺個中國城裏邊，佢哋真係要融入翻個社區。所以佢請咗好多人，可能識講中文又好，或者去真係去用人去幫佢哋做，因為佢哋又唔會網上填嗰啲 census 嘅資料，好似同成個政府同成個美國嘅體系係完全脱離咁樣。 主流社會係 而你 WeChat 其實係又有一啲page 啦，你又可以發放信息啦。咁其實某個程度上，你可以當佢係 Facebook 咁用。所以其實 又喺個交易平台嗰度先緊要啊，係。所以如果係要除咗 TikTok 計 TikTok 之後，計華為之後，你撳埋 WeChat 嘅話咧，嗰、那個打擊或者嗰個影響咧，係去到即係個人嘅層面嘅生活嘅層面㗎，係就唔係淨喺商業世界上邊，又或者係即係資訊科技業界裏邊嗰啲嘅人先受影響啊，個成影響係好深遠嘅係。更加何況啊嗱 5G 啦，即係大陸政府因為佢哋自己嗰科網巨逼，喺國內嗰個嘅發展係去到一個頸瓶咧，其實佢哋想嘗試係去衝出中國大陸向全世界去伸展噶嘛，透過 5G 或者係高科技嘅網絡基建咧，係去帶動翻大陸嗰個經濟噶嘛。咁所以今次呢一招咧，就比起哇已經糾纏咗足足年幾兩年嘅華為嘅爭議，同埋只係兩個禮拜嘅 TikTok 嗰個嘅。嗰、那個嘅你話叫做禁止佢嘅話咧，嚟得係大好多好多倍咁樣啊！呢、這個好似終極一戰咁，即係其實等同於真係發動一場科技網絡上面嘅戰爭咁樣啊！ 咁我諗都係可能係同嗰個選舉有關咯，即係個選舉迫在眉睫，可能即係 Trump 自己同埋 Pompeo 佢哋可能都係真係即係比較心急咯，即係比較係好雷厲風行咁去做呢樣嘢，所以你睇得出係每一步都係。是很狠的，他是现在基本上就即係死咬嘅個感覺係好似， 即係你覺得佢係希望透過呢個亦都係連環出招啦。遲下可能會唔會又有金融戰啦？早前就係貿易戰啦，而家就係科技戰啦，係喺論述上面意識形態，亦都喺呢個尼克遜嘅圖書館面前發表嗰、那個好似例如鐵幕宣言咁樣啦，係佢話即係過去嘅 engagement policy 接觸嘅政策咧。就已經要放埋一邊啦，而家調翻轉咧，就要做仲用另外一種嘅手法係去對付呢個中共，圍堵呢個中共咁樣係。但係追唔追得到咧？你會覺得即係而家個民調，即係或者個民意支持度落後過民主黨嘅總統候選人拜登。 其實呢一個係個隱憂嚟嘅，即係你見華為嗰件事件都係證明到，其實如果佢喺呢啲民主嘅地方拖落去法律程序。可能要講嘅一年兩年先可以 resolve 得到，咁佢哋其實係美國嘅公司，佢哋有保障呢啲情況下，佢真係用法律程序去拖嘅話，係可以隨時拖過10月。咁你見到其實即係拜登佢早幾輪接受訪問，講到話我哋即係都係反對中國㗎啦，覺得佢哋侵犯人權。咁但係佢可能好傳統嘅一個政治。精英的思想或者民主黨的思想就是、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未必會好像他講到話不會用關稅或者經濟戰去跟中國去打咁樣。咁呢一樣嘢其實當然美國都會有人去鬧翻佢哋轉，鬧翻佢 香港都有啊。 咁香港當然搞 錯啊！呢、這個而家喺呢個交戰當中。或者係圍堵當中，而嗰個貿易戰確實係攣住中共嘅咽喉嘅喎，咁樣 係。但係你都會擔心嗰樣嘢，就係如果可能，即係而家民調都係即係特朗普可能比較落後，尤其是 實點解拜登會講呢段説話，就係佢係想喺搖擺州份，其實本身特朗普上一屆贏就係嗰個叫做鐵鏽嘅地帶啊嘛，呢一堆沒落咗嘅工業村或者農業州份，其實佢哋都會一定或多或少受影響。在個貿易戰上面，他講呢句說話，某程度上就是要在呢些地區裏邊想爭取更多的優勢，所以係有呢個隱憂，就係如果拖到去十月真係選完啦，拜登上台，用翻相對上傳統嘅一啲方法嘅話，未必會對中國或者對共產黨造成咁大壓力。嗯、 即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呢個拜登有少少韓國瑜發大財嗰個意味喺度？ 又未去到嘅，但係你可能係好似 同樣地民粹， 或者佢係哈姆頓，或者即係奧巴馬初期咁樣咯，即係都始終係將一啲政治問題諗住用政治方法解決，去喺國際上施壓啊，國際上組織上鬧你啊，或者係譴責你啊咁樣，或者就去支持一下啲異見人士，即係打算用呢啲方法去處理，而唔係真係用經濟戰去嘗試去迫使中國去跪低。 嗯、即可能冇咁實用主義，即可能因為我會覺得拜登嗰種會唔會係比較偏即係意識形態，可能佢係偏向即係話民主價值嗰個方向。但係如果係 Trump 嘅，可能佢本身係從事商業，佢可能會比較實用主義咁去睇。 你頭先講韓國瑜發大財嗰度咧，就三日前應該係。特朗普就出嚟講放話，就話紐約或者美國嘅金融市場就發達啦咁樣，因為點解咧？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咧，就將會慢慢地枯乾咁樣，係慢慢地咧係即係倒退啊、失敗啊咁樣，因為咧就即係美國嘅出手啊，亦都唔將香港成為一個獨立嘅關稅區啊咁樣去睇嘅。咁佢係咪預示咗嚟緊喺金融戰嗰度咧係仲有一啲嘅招會出？咁樣係，咁有啲分析當然就會話呢、這個真係要睇定啦，因為咧，如果真係發動再進一步嘅金融戰，甚至乎係要令到即係港元同美元係有脱歐嘅話咧，或者係動搖到香港嗰個嘅即係嗰個港元嘅地位嘅話咧，係咪會即係都有機會係一個七雙拳嚇？即係一方面係要中國香港係去付出代價嘅同時咧，華爾街嘅機構嚇都有機會咧係即係會損手爛腳咧咁樣，呢一招係咪唔可以隨便出，仲要睇定啲咧？這個我們就未為可知了、樣是、但是他確實是這樣發出很狼的說話，這個確實是反映得到特朗普那種狂人性格，現在是希望可以扳回一城，甚至乎去追回落後的民調，我想這個是重要的、 而且他都要快點去見效這些方法，即你好像台灣受益於中美貿易戰一樣，其實他這一年兩年是說可能有幾千億嘅台幣嘅一啲台商回流啊嘛，即係佢要特朗普如果要做呢啲事情嘅話，係可能要需要更加快速，令到喺選舉之前，因為你翻嚟唔係即係隨意門咁樣打開哆啦 A 夢咁行就翻嚟，佢要啲廠翻嚟，要起廠，要製造就業機會，令到真係啲普通市民感受得到嗰啲錢係翻嚟美國嘅話，其實都要一段時間，而呢一樣嘢係真係相對上時間上係比較慢。 係啊，係嗱，琴日咧特朗普蓬佩奧公布咗之後咧，騰訊就今日。或者昨天就下跌了，不是很多而已，1% 到而已，就是它的股價是，但是呢，那個深遠的影響呢，我們相信呢，很短的時間就會逐步逐步再浮現的，啊，就是好像那些，如果那些中國電信的公司在美國的營運牌照直接是禁止終止了的話呢，它很多美國的相關服務，什麼 IDD 服務啊、國際漫遊的服務呢，都是會受到影響，它有可能要外判給其他人，甚至乎根本就不能夠維持那個即合理價錢的服務。還有在八月頭呢，其實原來呢蘋果是將大量的即中國背景或者是中國 base 的那些 apps 是下架的，是數以萬計的，原來已經是去到即是很大規模的。那你想想日後香港，香港都受影響的，香港那些即 IT 人都說了，那些初創企業他們要想了，當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關稅的位置，香港是被美國政府視為大陸的，好像大陸其中一個的城市那樣，啲嗰啲初創公司研發出嚟嘅 apps 啊、遊戲啊，日後要上架嘅話咧，佢哋同樣地咧就要經過好艱辛嘅一個嘅審視審查咧，先至可以重新上架嘅，係嚇調翻轉啦，即係好似之前嘅美國嘅嗰啲嘅 apps 要喺大陸嗰度上架一樣，即係要受到審查嘅咁樣，咁所以今次嗰個影響係好遠嘅。 佢嗰個影響就係話華為唔可以裝一啲美國嘅 apps， 咁啊 iPhone 咧就要求蘋果咧就要將即係中國大陸嗰啲 apps， 因為要 clean app 呢個咁樣嘅行動啊嘛，咁樣又要下架，咁樣你就會知道咧電信商又好，雲端服務又好，呢個嘅即係網絡基建向全世界輸出呢種咁樣嘅 5G 嘅服務咧，其實係受到即係一個即係好重好重嘅一個打擊嘅。 其實即係我諗佢嗰個層面係真係好廣啦，即係廣到係日常生活嗰啲全部都即係好多嘢都關事，譬如話打機啊，即係據我所知，因為騰訊係有買 遊戲都係㗎， 係啊，買好多 game 嗰啲公司㗎嘛，譬如即係我自己以前有玩啦，呢個 LOL， 即係佢有買嗰個 Riot Games。咁就其實即係會影響到呢啲公司噶嘛，其實係即係會連啲年青人平時日常生活都會影響到嘅。我諗 係香港嗰啲科網股都係啦，嗱而家只係能夠面向大陸嘅市場，就唔能夠面向美國嘅市場。又或者二者擇其一嘅話咧，你就可能只係面向美國嘅市場，甚至乎要搬離開香港添。就不能夠做香用揾香港嚟做 base 噶，係會外逃噶咁樣係，咁所以嗰個影響係深遠嘅。我哋要睇住嗰個嘅情況嘅發展咯，係。 嗰、那個律政檢控專員已經 逃咗，率先跳船嗰啲係，嗰啲係制裁嘅啫。嗱，大家知道啦，嗰、那個美國香港民主人權法就應該仲剩翻六十幾日咋，六十幾日就會有個名單出噶啦。九十日裏邊咧已經過咗廿幾日噶啦，咁樣係，咁嗰度又會係另外一個即係、就是、對香港嘅政局有影響嘅一個行動嚟嘅。好嘛，咁好，嗱呢一節咧，我哋講到呢度先，咁啊翻嚟咧又請兩位區議員、年輕區議員、素人區議員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我哋今日另外一個主題，香港嘅議會之路係咪去到盡頭咧？咁樣係。